心情，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着雨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为何不掉我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认为这段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，而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

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 坚强。